销蓝蓝竹师傅，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煎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全国铁路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近1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937.4万人次，15日保持持续在910万人次，并增开旅客列车802列。支付宝官方微博14日发布消息称，从2月20号起，支付宝的付款码将专码专用，用于线下付款。支付宝称，之前支付宝首页的付款码既能向商户付款，也能向别人收钱，但发现有不法分子开始利用此便利来骗钱，所以从2月20号起，付款码将专码专用，只用于线下付款。食药监总局近期通报了4批次食品不合格，包括乐百氏桶装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生产的乐百氏饮用天然泉水、浙江百利百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典蓝莓果汁等。北京多家烟酒商店被曝对烟草的限价令置之不理，售卖超过规定最高售价金额每条的天价烟，有的香烟甚至卖出了4000元。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回应，标高价倒卖香烟均违规。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闭上眼睛，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 总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能多爱一秒，我叹息。 做我的恒星，永远让我爱你， 步步欢喜不已。 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 暖了，不要给我回忆，回忆总暗示着失去你，我不要失去你。 不要闭上眼睛，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 总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时间正滔滔流去， 难得爱一秒多叹息。来了，惊扰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永远灿烂着你。 星座我的恒星，永远让我爱你。 我不欢心不已，灿烂着你，就是我的恒星，恒久为天地所呼吸，永远都拥有你。 就是我的恒星，就让我永远爱你。 我不欢喜不已，在这场戏里爬到了奔怎样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起

世界多精彩，不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信赖，没有什么特不爱，不问生命的由来。我身边跟着无限一对你，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哥伦比亚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影响我梦境都打开。哦给的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世界多精彩，不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信赖，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生命的由来。我生命跟着我想一对你，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原来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影响我梦境都打开。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影响我梦境都打开。哦给了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深情不老，我的心没有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8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来关注这时的南新闻整点听。全国铁路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近1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937.4万人次，15日仍保持在910万人次，并增开旅客列车802列。考古人员目前在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东城北城门遗址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城门，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遗址中实属罕见，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的一个空白。中国传媒大学2017年艺考大幕在情人节当天终于拉开。据统计，今年共有超过3.7万人次的考生报考，比去年增加了近1万人次。今年中传在全国率先开设了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数字娱乐方向，与培养游戏高手的电竞专业不同，该专业将培养学生游戏美术、程序设计和运营策划等综合能力，堪称游戏的产品经理。药监总局近期通报4批次食品不合格，包括乐百氏桶装水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生产的乐百氏饮用天然矿泉水，浙江百利百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典蓝莓果汁等。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私人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先见与分手接着来，情人浓时你却冷漠地走开，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 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火焰的云烟，冬季的流水。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季的流水。

么点点。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yeah.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已经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曾经我们那么可怜，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应该就走开，就算感情还在， 我应该就放开，对他不再依赖。 我们曾有过的年代， 只是属于你们的未来。 是在天空，冰雪覆盖了回忆，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演一座通往你的桥都没有，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不愿意走。城市陌生的天空，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让我的心停泊。远方的你灿烂的烟火，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如何能摆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